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跟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佢饮醉啦，你。 我距离最重有好大段距离啊！讲真，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節嘅天地有正氣，咁啊，今日出邊相當之凍啦嚇，咁啊，大家著多件衫啊，保養好身體。即係我最近好中意只歌啊，即係鄭融嗰只歌就係正，即係歪文嘅詞真係寫得好，即係長命才能夠咩，即係撐落去嗰樣嘢咧，即係咁係嘅。咁啊嗱，嚟緊即係點會點咧？其實我哋大家見到即係成個形勢嘅評估都唔使點估啦，大家都明啦。咁啊，正如我成日都講。而家大家活喺一個乜嘢嘅體制底下咧？我哋活喺一個乜嘢嘅社會裏邊咧？大家都清清楚楚噶啦，而家嚇自從呢個2020年嘅7月1日之後，我哋明白整個形勢，香港或者整個社會已經唔需要再存有幻想，係咪？即係包括我啊，係咪喺度講嘢啊？係咪？都其實你話提唔提心吊膽啊？就梗係提心吊膽啦！我話俾你聽點解啊？即係好似連我老婆啊，今日啊，我做節目之前啊，因為我兩個禮拜冇做節目啊嘛，嚇咁啊，我老婆啊，佢都同我講啊，你做節目小心講嘢，係咪？即係呢個喺一個自由社會係唔撚應該出現噶嘛？ 一個自由社會， 有言論自由嘅社會， 社會 係咪？基本法保障我哋言論自由，咁而家我哋明白啦。咁啊，即係今日嘅言論自由，或者係佢哋政權所講嘅言論自由咧，同我哋一般普羅大眾講嘅言論自由咧，哦，原來係有唔同嘅 definition 嘅唔同嘅定義，咁你講咪得咯，咁我咪明咯，係咪？咁而家即係未來或者係嚟緊會點咧？2021年啦，咁啊，今年理論上咧都應該會有議會嘅選舉嘅，即係理論上啊嚇，因為即係話延遲一年啊嘛，但係而家今時今日我哋睇到嘅，佢呢個拘捕行動啦，嘅嘢咧，其實做乜嘢嘅咧？即係成件事點解要拉曬呢個初選，要完全咁多個都拉曬，組織者又拉埋，其實成件事或者佢而家做嘅種種嘅行為，包括拉黎智英啊，搞你啲民主黨嗰啲人啊，甚至咩，其實好簡單，係密羅緊鼓地咧，話俾全香港嘅人。或者不只是淨係參政者、從政者，是話俾全香港的人聽，而家議會呢單嘢咧冇得玩噶啦，即係冇撚得搞噶啦，即係你唔好再奢想，你班人可以咩入閘啊，入去議會抗爭啊，入去屌你老尾，可以左右政府嘅意見啊，唔撚使諗噶啦。即係呢個已經係唔使諗，仲選乜撚嘢啊？而家拉撚咗你哋啦，隨時就喺9月嘅選舉之前，將其中一啲即係好大機會會贏嘅人咧，起碼三個月監禁就唔使玩噶啦。 唔係我當佢唔拉你，我講佢唔監禁你，佢唔 DQ 你，放你入去又如何？ 係 你夠膽喐咩？ 係唔係？就算係啦，好啦， 佢放埋你入去唔 DQ 啊，全部黃之鋒乜嘢全部放撚曬入去，你夠膽喐？ 係即係如果。繼續跟大家講話嗰個人會入議會抗爭， 或者那個人會繼續在議會做到啲乜嘢乜嘢，唔好話抗爭，唔好再用抗爭呢兩個字添啊！即係話我會在議會裏邊點點點點點成成成，唔好呃人啊！冇噶啦呢件事，即係我可以好斬釘截鐵同大家講，冇噶啦！你而家議會裏邊只有保皇派、建制派、忠誠反對派。咩叫忠誠反對派啊？就即係嗰啲什麼自由黨嗰類人，即係大抵咧都係唔會任何嘅好大嘅反對意見都唔會嘅，更加唔會係啦，小馬大幫忙，講下民生問題，嘈兩嘴又 OK 啊！一講到政治，全部要跟國安法，跟憲全部要愛國愛港，全部係要愛國愛港嘅人士先俾你入去嘅議會玩，因為議會係我嘅，因為議會係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是國家的議會，都是國家直接管治的單位來的。嗱，我哋明啦，我冇反對啊，嗱，唔好屈我啊，我冇反對啊，我冇反對啊，係咪？好啊，咪咁咪好啊，咪咁咯，咪咁行咯，係咪？冇嘢噶，咪咁行咯，係咪？有咩可以講啊？即係而家喺而家嗰度，唔通你講反對啊？唔通你 say no 啊？係咪？以後就算喺議會裏邊會演進到咩啊？就算你喺議會度投反對票，佢都話你阻撓。施政都得噶。如果根據呢個邏輯，我講緊嘅係邏輯，我唔係講緊煽動，我唔係講緊啲花話鬼話，我係講邏輯，係嘛？即係如果你咁樣，佢哋都係顛覆國家政權嘅，咁你喺議會投反對票一定係顛覆國家政權啦。 明日大魚撥款，跟住你投反對票， 咁、即係阻國家發展啦，係咪？係咪咁即就係咁樣咯？ 你最多 係 可以傾下嗰啲長者搭$2定$2.5嗰啲咁樣，你講下呢啲就得嘅。 拗就係、是、拗到底明日大嶼裏邊嗰啲屋啊，優先俾邊個啊？優先俾來港未6个月定係1年嗰啲先係啦，6个月就唔得，要1年 係 啦，同埋講下呢啲咯，講下啲工程啊，講下啲民生啊嘅嘢咯，係嘛？ 啲$2乘車優惠啊，因為改到$2.5得唔得啊？ 政治咧就免談。所以我們也看到國家對香港的部署，就是要去 令到香港就變成一個這樣的一 個社會咯，不要緊的就是走咯，是吧？就是，所以更多人就選擇走路啦，就是，當然選擇移民啦，現在移民都說你勾結外國勢力的，不是開玩笑的，即係你搞移民，你都係可能。 你冇講搞移民，你外國有個 friend， 你同佢 email 通訊，可能都賴嘢㗎啦。 啊，即係你甚至你喺香港發一個 email 去英國話尋求一個政治庇護，咁你都可能係勾結外國勢力㗎啦。嚇，即係哪怕是自己啊，哪怕是乜，所以咧，你問我所有喺議會裏邊未來嘅議會，一定咧就唔會再有任何真實嘅反對聲音啦。當然第一，第二，就算已經係唔係一重重關卡咁簡單啦，已經唔係淨係話 DQ 你唔 DQ 你，就算唔 DQ 你，佢都可以一樣國安法塔你。總之你一那個金剛圈咧係細緊到咧，即係剩翻咁樣嘅議會。咁樣嘅立法會，咁樣嘅議會，仲有冇意義咧？可以話俾你聽，係冇噶啦。即係你話如果話唔係冇意義嘅，即係個意思係你入到去，你話會抗爭，會爭取民主，會繼續捍衞自由，唔使諗啦，唔可能啦。即係個議會做唔到啊，係個議會係做唔到啊。但係你話呢個議會裏邊需唔需要一啲反對嘅聲音咧？需唔需要大家都即係咁樣放棄曬個議會咧？當然唔又你咪自己諗咯。係咪總有啲戇鳩佬嚇，即係覺得係唔應該放棄嘅啲資源，橫掂都俾班友啦，不如俾我啦嚇，我可能係咁樣嘅政綱參選噶，我出糧嘅啫入去嚇，我出糧嘅啫， 揾錢 嘅啫，$10一個月嘅啫，唔咩唔好講其他嘢啊，係嘛？我係屌你 yes sir 俱樂部嚟噶，大佬即係咁嘅啫，我入去同佢哋鬥愛國咯，我成日講嘅而家，好啊，參啲人問我參唔參選咯，參入去同佢鬥愛國，鬥背語錄，鬥背基本法。同佢鬥背憲法，嗱蔣麗雲，你唔係阿鄭永信，你而家咧就違反咗呢個説法，係違反咗習近平國家主席喺5月份嘅時候講嘅規劃裏邊嘅政策。你而家係咪唔愛國先？你而家係咪想搞一個香港嘅山頭主義？係咪想搞地方主義而唔根據中央咧？係咪？香港發展咩三跑啊？唔好發展三跑，你咁樣係影響咗深圳作為大灣區嘅引擎嘅大企大部署，你呢啲係出賣國家利益， 啊，邊個咁樣玩啊？點咧？ 你只可以係咁嘅啫。咁講到尾，其實真係冇嘢可以做到噶啦。咁你就只係出糧咯。 係。咁咧，其實亦都即係阿雙超咧，就需要講話咩？需要啲政治花瓶，梗係啦。即係例如鄭松泰咁樣。即係我唔明白，而家鄭松泰喺入邊，即係真係嗱。其實我覺得，即係鄭松泰你。真係講你話我唔得，我供樓喎，屌我出糧喎，我養人喎，咁你講揾食我都真係 OK 嘅， 真係唔介意。 即係我唔明你而家喺呢，你發生咗咁多事之後，你仲喺個議會度做乜撚嘢咧？真係我 揾食仲 出糧之外，係咪 咁 OK 嘅？ 係咁 OK 嘅，咁即係都唔緊要啦。咁啊將不嬲都係將鄭松泰都歸入咗個建制派裏邊㗎啦，將熱血公民成個組織都係歸類於係建制派㗎啦。而家即係其實係咪？即係連民主黨都不如嘅建制派嚟㗎啦，即係而家唔使講㗎啦，嗰啲嘢就係嘛？咁啊，你話嗱，下一步會唔會收緊呢一個網台咧，或者咩咧？嗱，其實咧喺禮拜三出事之後咧，我都有啲即係叫做咩咧？我都有啲衝擊嘅，因為嗰朝早好早，我老婆打俾我，喂，而家拉曬嗰啲參選，喂，你個政綱好似都同佢哋差唔多嘅啫，你會唔會有事㗎？會咩乜成啊？嗱，我咧自己亦都即係同我老婆交代曬所有，如果我被捕之後會點啊？點樣通知所有嘢咧？咁其實都已經即係我哋係做好曬準備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林卓廷講話佢咩做好曬準備嘅咧，懶勁咁樣，屌我一早講撚咗啦。咁啊其實因為你唔知啊，即係你唔知呢一刻幾時會嚟。佢中意幾時嚟都得嘅，我梗係想佢唔嚟啦，我梗係唔想被捕啦，我梗係唔係漏刮啦，係咪？但係但我哋係預計唔到啊，所以好多人問我：喂，你驚唔驚啊？我話我唔驚，邊有得驚啫？ 係冇得驚， 冇得驚，驚乜嘢？ 係冇得你驚， 係咪？即係喺個十五十六嘅時候，即係其實係佢遲早整我哋㗎啦，係咪？即係你拉到冇人好拉嘅時候，一定係拉我哋㗎啦，唔使講啦。 同埋睇下點樣處理。即係你講開話禁網啊，唔係即係要話講開話網台呢樣嘢。咁其實啱啱喺早一兩日咧，就有個禁網嘅消息出咗嚟嘅，就是、一個網站叫香港編年史。咁呢一個網站其實入邊就係有一啲嘅警員資料啦，或者一啲親中人士資料啦，同埋有啲黃藍商店嘅一啲咁嘅資料嘅。咁其實啱啱大概個零兩個鐘頭前咧，我都喺啲網上嗰啲社交頻道咧，會睇到咧就係話傳出係用警方引用呢個國安法嚟將佢呢一個網站個 ISP 係 ban 咗。 嗯， 咁所以已經係。掀起了呢個所謂禁網的一個先例啦。如果是屬實的時候，咁換句話講，其實就係話，例如一些網台，你可能真係牽涉咗一些煽動啊，或者好似頭先講廿二條嗰啲咁嘅資料，佢一樣可以 ban 你的 IP 噶。 嗯，即係我亦都即係啲人問我使乜驚咁樣，使乜驚？都話唉，佢是但 cap 我一集天地有正氣都，我都屌你老母死㗎啦！佢中意話你點就點㗎啦，邊有得驚啫？ 講㗎嘛。 咁所以在禮拜三出事嗰日咧，咁我都我 WhatsApp 咗鬱敏，咁啊鬱敏咧亦都好好，打個電話俾我，即系鬱敏就同我傾嗰個電話，咁即係佢都同我講，佢都覺得即係My Ray 一定係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噶啦，即係一定係去到即係你拉人封艇，你封網我哋冇辦法啦，係咪？咁但係一日唔封網，一日我哋。仲有支咪喺度，我哋都會繼續緊守崗位，繼續為大家發聲嘅，即係繼續係去做一個時事評論。即係如果香港去到一個連喺網台做一啲時事嘅評論，即係越但係一啲時事你都唔得嘅時候，即係係其實真係冇意義噶啦，即係整個社會都係冇意義嘅。咁你即係唔使再講，即係都唔使再講落去。不過即係如果我哋有一日即係仲係個嘅，即係仲係可以有麥講嘢嘅時候，我哋都係會即係緊守住個崗位嘅。咁即係呢個係依樣嘢啦。咁啊，鬱敏同我講都話其實議會仲邊有得行啊？唔好玩啊！即係大家諗到噶啦，其實咁我都好借呢個機會啦。咁我好多謝鬱敏嘅關心啦。咁鬱敏而家咧即係。近來即係身體咧就 OK 啦，都唔算話特別好特別差。不過即係而家佢喺台灣佢居住嘅地方就個環境都幾好嘅，咁啊即係可以做下啲運動啊，保持下佢老人家嘅即係健康啊。因為始終咁佢都年紀都大啦，咁啊即係個健康都係麻麻地啦，當然係。咁啊即係佢太太亦都係啦，即係大家即係都知道年紀大係咁樣噶啦。咁啊所以希望咧阿鬱敏喺台灣嗰邊咧，即係同阿太后就多啲休息啦，啊，即系咩啦？香港唔使太掛心嘅，不過即系我都系問下阿鬱敏意見啫，打即系打佢啊。咁佢都同我講咗好多嘢，我都好感謝佢。 我非常之感謝佢。咁佢亦都有啲 advice 係幾好嘅嚇。咁其實我如果你即係你問我，我姚冠東要喺香港即係仲可以安全生活嘅話，咁我退出網台咯，唔講政治咯，唔搞政治咯，咁即係都仲得嘅，我相信係嘛。咁啊，同埋我亦都唔會走嘅，即係我唔會暫時我冇計劃撤離香港或者移民，我暫時未有呢個計劃。第一係冇錢，第二係冇錢，第三我都係冇錢嚇。即係你知要移民都需要好多錢嘅，咁亦都第一就唔捨得香港，第二唔捨得，第三唔捨得。阿 Benny 頭先同我講，你話咁傻仔㗎咁樣，咁唔走㗎咁樣。喂，你走唔走咧？你走到如果阿輝輝 去到迫於無奈嘅時候咯。 係，而家都好迫於無奈 嘅，都未到嘅。 咁你冇細路咧，好啲嘅。我有細，我有仔女咧， 即 係 個懸崖喺呢度，我個人仲喺度。如果個人已經嚟到呢度嘅話，咁你梗係要走啦，唔計啦。 即係未知啦。咁啊，即係睇下咩咩咩哦。而家係真係不幸拉人封艇嘅時候，我咩打算冇打算咯，咪咩咯？即係咪面對咯，積極面對咯，唔係點啫？係咪？即係佢要拉嘅話，我都走唔到噶啦。佢冇收我哋行政件，咁咪走唔到啊？咪到時咪全程都話啊，總理啲人戇鳩㗎，咁我係戇鳩㗎啦，唔戇鳩就去參選，舊年係咪？就戇鳩先去參選㗎嘛，係咪？戇鳩我先喺度繼續同大家主持節目㗎嘛，係咪？即係好似唔通好似楊岳橋咁啊？屌你老母！而家去撚咗邊啊？佢係咪？屌咩縮埋一嚿啦，即係好多人而家都縮埋一嚿走撚咗啦，係咪？或者教咗腳啦，啱唔啱啊？即係冇辦法㗎。 同埋我哋而家真係處於一個即係世界入邊嘅大時代之中，其實你真係你冇人可以預計到聽日會發生咩事，咁你仲走到去邊啫？ 係咁啊！即係除咗呢個即係被捕嘅事件之外啦，咁啊就係今個禮拜另一件非常之大嘅事啦，就係呢個選舉人票的確認啦，喺參眾兩院裏邊啊，咁啊喺尋日咧，香港時間嘅尋晚凌晨咧，今日晏晝咧就基本上係咪今日晏晝咧？係 唔係尋日？ 尋日晏晝嚟嘅，係啊，記得係喺尋日晏晝咧，就確認咗喺副總統彭斯 美國 國會同埋呢個參眾兩院啊，咁就確認了選舉人票啦，咁啊即係就宣布了呢個拜登就會嚟緊會接任呢個美國總統啦，咁啊到底仲有冇咩變數咧？就不知道啦。咁但係同時間亦都發生了一啲示威者衝入去佔領國會嘅事件，佔領美國國會嘅事件，咁就一大班嘅支持特朗普嘅民眾咧就闖入咗去一個國會山莊裏邊嘅大樓裏邊，甚至入埋個大樓裏邊，咁啊發生咗開槍嘅事件。而美國警察咧向手無寸鐵嘅示威者就開咗槍，導致四人死亡。咁而家再多一個人死亡嘅，就五個人死亡嘅。咁其中另外一個死嘅人咧就係黑警嚟嘅，就係呢個係啦，都係 國會警察， 係啦，國會警察。咁其實都係黑警噶啦，係嘛？咁即係喺呢一件嘅開槍事件裏邊，我哋從新聞嘅片段啊，好多網路嘅片段，我哋睇到嗰一個開槍冇錯，當然係有衝擊啦，但係嗰個衝擊係唔致命嘅噃。是没有说追着警察来打的，而那班警察开枪打了一些示威者，是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那这些是不是都是黑警啊？当然是啦，就算是美国人都好，就算美国国会警察都，他们都是黑警，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向手无寸铁的抗争者开枪，就一定是黑警，不用说的 了。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有没有看过那段片段，在那个片段里面看到呢，就是其实有一道门的，到門嘅嗱，當呢度係門啦。到門嘅呢一度咧，係有一啲雜物，有啲凳啊、拖拖凳凳咁樣頂住嘅，就好似係明顯咧，就係攞嚟防止示威者衝入嚟啦。咁跟住嗰位警察咧，就喺門嘅雜物嘅呢一邊啦。然後咧呢一個嗰個中槍嗰位女士咧，就喺呢一度，佢似乎就係咧想跨過嗰啲雜物行入去，就喺佢跨過嗰一刻，佢就連開咗兩槍。 連開仲要係 個距離係好近嘅，講緊兩米左右嘅距離， 而唔係鳴槍示警，係直接向人開槍。 仲有一點就係、是當佢中咗槍倒地之後咧，唔夠五秒到咋，其實佢身後已經有批防暴到咗噶啦。換句話講，其實你呢兩槍係冇必要嘅，因為嗰啲防暴已經到啦，已經可以即時制服佢噶啦。當佢真係會有一啲衝擊行為啊，或者一啲暴力行為都好，當然係冇啦。即使係有，其實喺五秒之內， 後面已經有成批嘅防暴警係即刻可以制服佢嘅。 嗱，而美國嘅傳媒咧，即係主流傳媒咧，就一律咧稱呢啲攻入呢、這個就算唔係淨係美媒嘅 BBC 都係咁講 嘅。基本上全部 嘅主流嘅 主流 媒體都係話呢一班人係暴徒。 嗱，佢哋用咩字呢 ？Mobs。Riots, riots, fanatics， 即係狂熱者，全部都係不斷地污名化呢一班人。喺個 Twitter 入邊，而家咧最其中一個佢哋最中意 tag 嘅 tweet 咧就係 mega terrorists， 即係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呢一個就我哋簡稱 mega 啦嘅 terrorists， 即係話呢一班人全部都 係 恐怖 分子，就 係 恐怖分子。但係呢班人衝入國會嘅呢一班美國人，佢哋只不過係支持自己嘅 choice， 支持自己嘅總統，然之後支持佢哋嘅候選人。但係因為呢個候選人提出咗呢一場選舉有舞弊啊嘛，而你美國法院好媒體好冇人理過佢哋啊嘛，咁呢班人憤怒了，而家去入去國會表達佢哋嘅意見同埋不滿，呢、這個絕對係和平示威嚟嘅大佬，佢冇拎槍入去國會嘅大哥。是吗？你怎可以叫你主流传媒 CNN 甚至是什么，你怎可以叫他们 做这个的 terrorist 呢？ 因为哪怕是就算是那些最铺民主党的一些传媒，即是什么 Washington Post 那些，他们有片的嘛。其实他能够播到的片都只不过是、他们爬进去啦，有部分。但其实已经更加大部分的人呢是搭慢條絲履在正門下去的。 即好像即這個我們也都很有看過了這些畫面，無論是有很多人就類比啦，即類比太陽花那個索運啦，即都是佔領議會啦，也都另外一個也都是七一啦，即香港的闖入這個立法會啦。其實這些事情為什麼即係點解你哋美國人就話嗰班人好嘢衝入議會咩人民咩德性？點解去到你哋自己國家裏面，你又話呢啲人係 terrorist 咧？你又話呢啲人係暴力咧？係嘛？你又隻字唔提開槍嗰啲警察死咗四個人喎而家。 嗱，講翻清楚啲，嗰四個人入邊咧，頭先講嘅 有個空軍啦， 就係空軍嗰位Ashley Babbitt， 咁呢個係喺國會入邊中槍嗰一位啦。咁另外仲有三個咧，就叫分別就係呢、這個，呢張冇添，啊仆街認唔到，嗱唔緊要，我唔記得個名啦，總之係兩男一女嘅。咁喺啱啱今日嘅報道入邊咧，就話佢哋係 medical emergency， 就死嘅，就喺個國會大樓嘅外面嘅。咁有個就話佢疑似係心臟病化，有個話疑似中風，有個咧就話係可能俾人踩人踩人踩死嘅咁樣。就咁就當叫做完咗噶啦， 即 係 敷衍 了，講完噶啦，敷衍噶啦，係啊， 即係所以你亦都啦，即係有最撚憤慨嘅咧，就係有一啲香港嘅左膠，即係一啲pro 拜登嘅左膠或者憎特朗普嘅人。將佢哋就抹黑成為即係暴徒啊！佢哋屌你老咩輸打贏要，又話佢哋咩屌你老咩搞亂你點可以咁撚雙重標準㗎？我想問。是不是已經不關我是不是支持哪個事，這件事很難易看，這件事也都是屌你沒有懸念的，是不是有人示威入去，所以即 我都是跟林康正他們其實的看法都是一樣，所有議會什麼叫做議會，議會就是一個代議政制，什麼叫代議政制，其實議會那些代議士是代表人民的嘛，是代表人民的聲音的嘛，才有議會的成立嘛，當這 個議會反映不到人民的聲音的時候， 人民就自己去入去表達他的聲音咯，那個議會永遠世界各地都個議會是要代表人民才叫做議會的嘛，才有議會這個制度的成立的嘛，是不是？即是不等於你的參議員是特別厲害的嘛，不等於你的眾議員是特別厲害的嘛，不等於你美國總統特別厲害的嘛，你是 represent 一些人民的嘛，那人民絕對是有權入去屬於他的議會的嘛，理論上 很簡單的嘛， democracy 我們中文譯就叫民主，民就是人民， 是 主就是主宰，是就這麼簡單的嘛， 人民為主，所以人民是絕對有權入去議會的，即係你問我，無論咩咩嘅光譜都好，即係你而家美國呢一班人衝入呢個國會山莊，係絕對咁啊，絕對係有呢個 legitimacy， 絕對有權去咁做，即係絕對係冇即係唔犯法嘅。你問我就係嘛？咁但係即係一班和平嘅示威者，俾你嗰啲主流媒體抹黑成咁，嗱，其實代表住啲乜嘢嘢咧？或者其實暗裏其實係代表住啲乜嘢？嗱，好多人就話議會總統選舉呢個作弊，成咁樣一定係背後有中國操控。我即係頭先喺 在啤梨那裡咁講㗎啦，即係你即係咁，你又睇得中共睇得咁犀利，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整個利益集團，即係整個勢力去操控呢件事嘅，淨係一個國家都未必夠，係可能係幾個國家加埋美國本土好多唔同嘅組織去一齊去做呢件事。 即係有啲人就會將呢一個嘅咁樣嘅組織要冠一個名叫做 Deep State 啦。 係。 咁呢個但係都係牽涉多少牽涉有啲陰謀論嘅，我姑且就唔用呢一個字眼，但係佢嗰個意義。其實就是一樣的，就是一堆無論你是金融財閥，無論你是一些傳媒大亨啊，各樣嘢嘅一個龐大的組織，用特朗普的形容詞就是一個沼澤。 即係 swap 啊嘛。 係啊，冇錯，佢成日講嘅就係 drain the swap 啊嘛。咁好明顯，而家我哋就係睇到佢係受盡住呢個各方面嘅一啲嘅打壓。甚至乎 Facebook 啊、Twitter 嗰啲，連將佢特朗普你而家現任美國總統嘅 account 都 ban 埋。 喂，我見到突發啊，五爪金龍嘅突發啊，佢無端端叫我柒頭東做乜撚嘢咧？fan 嚟喎，五爪金龍，咦？林康正被捕啊？佢係俾人抄牌定係點樣被捕啊？即係林康正開 live， 我睇下佢係咪真係被捕先。如果佢被捕咧，我哋成日講噶啦，即係林康正被捕，我哋走佬噶咯。阿 Neil 幫我望一望林康正嗰度做咩事？佢係咪真係俾人即係邊種被捕法先？即係佢喺現場採訪，好似佢今日都好似有做一個即係有做一個 live 嘅。咁啊，睇下佢。 我話嗰個係假五爪嚟嘅。 假五爪唔係話？唔係假五爪嚟㗎， 唔知道我見啲人 哦，假五爪咁都有得假喂，五爪金龍， 阿金龍咁你都幾出名，呢、這個應該冇嘢。嗱咁又咁講啦，講翻頭先所講嗰樣嘢，就係話其實你針對於傳媒嘅處理手法，你就睇到嗰個分別係有幾咁大啦。今次係一個退伍軍人，一個35歲嘅白人女子咁樣被槍殺啦。同樣地，你嗰個 Black Lives Matter， 我哋回顧翻半年前 Black Lives Matter 鬧得沸沸揚揚，就係一個黑人嘅男子，一個嘅職犯，咁佢亦都唔係槍殺喎，佢跪頸，跟住就咁樣過咗身。喺兩件事入邊，傳媒嘅報導手法，你就已經睇到嗰個分別有幾咁之大。 嗱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咧，喺成件事裏邊咧，我睇到嘅有幾點嘅，即係喺呢個整個總統大選加埋呢、這個即係所有發生嘅咁多事，即係之後咧，其實我有幾點睇法係按翻成個世界嗰個發展，即係大家第一樣嘢咧就見到左膠。是會即係禍害嗰、那個禍延全世界咧，其實係人類係全人類行緊去一個紛亂嘅時代，係一個 chaos， 即係全人類都行緊去一個 chaos。而呢個 chaos 係咪呢個全人類點解會行到去呢個 chaos？ 尤其是即係 chaos 即係一個大混亂時代，或者係可以話係紛亂嘅時代、大混亂嘅時代。而大混亂嘅時代喺人類嘅歷史裏邊係發生過噶噃，即係唔係冇發生過噶喎？係咪？即係我哋好似翻緊去一個30年代喺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嗰10年呢、這個紛亂嘅時代。亦都似係1960年代1967、1968、1969、1970石油危機，即係呢幾年，即係一個好紛亂、好眾說紛雲、好撚彎嘅時代。咁啊，即係呢啲時代點樣點解會出現？或者咩都係隨住人類嘅一啲某啲嘅科技發展，即係例如而家點解會去到大分段時代，就係因為智能手機令到好多人愚蠢化，即係好多人你以為佢有獨立思考力咩？其實更加淪喪咗個思考力，將嗰個思考權交咗俾一啲權力機關，交咗俾即係懶啊！簡單講，人類就交俾網絡咯，好懶啊！你明唔明啊？唔再思考，有時間就耷低頭玩手遊，係咪？有時間咧就係、是。睇啲無聊嘅資訊， 就算我當唔好講係無聊啊，我就算當你真係正正經經喺度想睇新聞、睇評論，佢已經係攞曬你所有睇嘅嘢嘅 record， 一個大數據，就話哦，原來你平時哦睇開 my video 嘅，咁佢就推介呢個俾你，你睇嚟睇去都係嗰堆嘢噶啦，變咗你就唔會睇到其他嘢，即係我睇開 my video， 睇可能睇開《比利漫步》，佢唔會突然之間彈個波講出聲嘅 app 俾你噶嘛。 即係呢個 相反反之亦然啦， 係同温層嗰個效應嘛。咁所以頭先喺《比利漫步》就阿四哥就叫兩極化，其實兩極化唔係今日㗎，兩極化已經係講緊凡十年㗎啦。即係喺同温層嘅底下，你兩大家唔同信念嘅人，只會越行越遠。大家我講過㗎啦，呢個 節目係一層一層嘅，一開始就係一啲睇主流媒體嘅人，即係仲睇緊報紙，仲睇緊電視，同一啲我哋睇緊。互聯網的資訊，即係好似我哋呢個世代，同一啲比較年長啲五六十歲、六七十歲嗰堆人，你就已經見到個價值觀嘅分別啦。呢個係第一陣撕裂嘅啦。再者就係啱啱我哋所講嘅，你睇開嗰堆 page， 你就會行開嗰邊。係 啊，冇錯啊， 呢堆就係 大撕裂咯。 喺呢一樣入邊再一個撕裂啦。 再加上互聯網，再加上用智能手機、用通訊軟件，人與人唔使見面啊嘛，就加埋疫情添啦。即係人與人疫情唔使見面，唔使溝通嘅人，亦都係知道可以避咗。大家去 confront 大家 ，confront 即係去面對，去叫做 直接嘅交流啦， 直接嘅撞擊或者交往，良善嘅好，即係嗌交嘅好，人與人之間交往越嚟疏離噶嘛。其實因為你唔需要再見面啊嘛，唔需要再靠古老嘅方法去凝聚啲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嘛。大家只係望手機，睇自己啱睇嘅資訊，咁咪每一個人都係孤島咯。咁每一個人都係估到個直咁就會好自然地衍生嗰種兩極化。如果有啲好啦，牽涉係大棒嘅福利，咁你咪會懶去思考，所以人係越嚟蠢嘅。即係 你好似睇，即係我姑且用一個juicy啲嘅比喻，你好似溝女咁。你以前咧就係、是，我約到佢去街，佢嗰日佢著粉紅色衫喎，佢梳咗個咁嘅頭喎，佢食飯係點樣做，係咪有啲咩暗示呢？以前我哋會係咁噶嘛，而家唔係噶，而家喂，我 send 咗 message 俾佢，佢三分鐘先覆我，係咪有啲咩嘢想講呢？佢就咁覆我話，我沖緊涼，咦？咁其實佢係想點呢？已經唔撚同曬，你係純粹從呢啲咁嘅文字去估佢想點，而同我哋係啊，同我哋以往唔係噶嘛，以前係可能，佢電話度佢講嘢 有人聲噶嘛， 係啊， 再之前直情冇電話嘅時代，淨係見到面添。 佢嗰日梳個咁嘅頭， 要 plan 喎，佢平時唔係梳呢個頭嘅喎，係咪有咩暗示咧？已經係好唔同噶啦呢樣嘢。 即係你懂閱讀人啊，即係人與人之間嘅交往係一定要咁樣。我大家人類嚟，我動物性嚟噶嘛，即係動物與動物之間你個交流，如果靠曬啲電子儀器係唔得噶嘛，咁所以我哋見到嘅就係、是越嚟越愚蠢啦，即係其實人係越嚟越愚蠢。 平面化咯，我話我唔好話叫愚蠢啊，平面化。 佢嘅愚蠢，佢嘅戇鳩，亦都得到佢同温層嘅支持喎，所以佢唔覺得有問題喎。你明唔明啊？總有人拉喎，即係好似如果唔係就唔會有我哋呢啲即係裏邊嗰啲，甚至即係你彎撚到屌你啦嘛，五爪金龍你都整個假嘅出嚟，屌你屌柒我柒頭東咪屌柒我柒頭東，你使乜扮自己係五爪金龍咧？我真係我唔明你戇鳩到一個乜撚嘢嘅程度，弱能到一個乜撚嘢嘅程度，你要扮一個另外一個人攞佢嘅名，你玩嘲嘲一樣噶，係咪？即係即係我唔明啊，而係即係咁戇鳩咁愚蠢嘅嘢你都做嘅，係嘛？咁咪點解？因為原來佢咁樣做，冇人覺得佢弱智喎，即係冇人覺得佢係有問題喎。咁咪咁繼續做。所以喺人類越嚟越愚蠢嘅情形底下，個世界就必然會發生變質質變。咁呢個質變到底會變成點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